智慧篇第二章。恶人们胡思乱想，自语说，我们的生命又短促又多愁，人的死期一到，又没有办法补救，也从不见有人从阴府回来。我们原是偶然而生，过后我们又好像未曾生存过。我们鼻中的气息只是一阵烟雾，思想亦不过是心动蹦出的火花，火花一旦熄灭，身躯即变成灰土，魂魄即像清风消散。我们的名字随时被人遗忘，无人追念我们的工作，我们的生命消逝，有如一丝浮云，又如为日光所驱散，被热力所蒸化的烟雾。实在我们的时日有如疾驰的阴影，我们一死去再不得返回，因为一经盖印，无人再能返回。所以来，让我们享受现有的美福，趁年轻及时消瘦这世界。我们要痛饮美酒，浓湿香溢，莫让春花空空溜过，在玫瑰花尚未萎谢以前，用来做我们的花冠。凡是乐事，我们不要放过，到处要留下我们欢乐的痕迹，因为这是我们的名分，我们的运命。我们要压迫穷苦的艺人，不必顾惜寡妇，连白发年高的老人也不必敬重。我们的势力就是正义的法律，因为软弱只呈现自己的无用。我们要陷害艺人，因为他们太令我们讨厌，反对我们的作为，指责我们违反法律，控诉我们品性不检，自夸认识天主，自称是上主的仆人，自充我们思想的裁判员。我们一见他就感觉讨厌，因为他的生活与众不同，他的行径与人两样，他竟将我们视作杂种，远避我们的行径，像远避不洁之物，声言一人有幸福的结局，且自夸有天主为父。我们且看他的话是否属实，看他就有什么结局。因为如果一人是天主的儿子，天主定要帮助他，拯救他脱离敌人的手。来吧，我们用耻辱和酷刑试验他，查看他是否温良，考验他是否忍耐。我们判他受可耻的死刑，看他是否蒙受眷顾，如他所说的一样。他们这样思想真是荒谬，因为邪恶使他们丧失了理智，不明了天主的奥理，不希望圣德的酬报，也不赏识无罪灵魂的奖赏。其实天主造了人，原是不死不灭的，使他成为自己本性的肖像，但因魔鬼的嫉妒，死亡才进入了世界。只有与他结缘的人才经历死亡。